战斗法师韩延柔对气功师天怒，足队擂台赛第一回合终于正式打响。作为星星战队最出风头的角色，面对韩延柔的无极气功选手哪敢怠慢，尤其看到韩延柔也是一身新装后，上一场利奥波特失利的阴影就不断盘绕着。不过天怒开场的前进还是十分大胆的。气功师这个职业虽然出自格斗系，但是贴身格斗的能力并不如何突出，倒是中远距离拥有一定的攻击手段，只是攻击距离远不如枪手系那样优秀。但是无论如何，比起战斗法师来说，控制距离总是要长那么一截的。这两个职业相斗，掌握先手的通常应该是气功师，而气功师的很多技能又都是地图轰炸，这在临江水狼这幅地图上本是相当有威胁的。这幅图陆地和水域交叉，陆地都是回廊构成，空间有限，像气功师这样的职业，地图轰炸过去很容易就将对手逼入水中。其实不只是气功师，无极战队的主战职业普遍都有这一优势，只是个人赛中出战的枪炮师和术士都没怎么表现出来这一点。此时的气功师选手对韩延柔心怀顾忌，哪里还敢太放纵韩延柔去作为，一看韩延柔踏及了自己可以触及的攻击距离，迫不及待就已经开始发动攻击。天怒双手一搓，也是一个气波弹打了过去，韩延柔轻松闪过，天怒早已跳至半空，双手再次一推，范围攻击技能轰天炮。一道强劲的气流自天怒的推出的双掌当中喷出，落向回廊时笼罩面积已是极大。韩延柔倘若依旧执着地要向前走的话，这一击必中无疑，倒是赶紧后退的话，可能还能避过攻击范围。但是想做出正确的走位，那非得对天怒攻击的出手做出清晰的判断不可。天怒起手一个简单的气波弹，这种技能是指望能给韩延柔造成什么伤害吗？当然不是，这一击的目的只是为了牵制，而且重要的不是牵制韩延柔这一角色的动作，重要的是牵制韩延柔的操作者唐柔的注意力，目的就是为了让唐柔不能注意到轰天炮的起手，等技能轰出再做出判断回避时，有时就已经迟了。这种伎俩比较初级，就连普通的荣耀玩家也明白，在 PK 的时候无论做任何操作都要尽可能的保持视角是停留在对手身上，以便观察对手的举动。只是闪避一个气波弹不至于让唐柔手忙脚乱的顾不上去看对手的动作，无极气功师选手的这一击说白了还是一个比较浅显的试探。结果让他都意外的是，这样一个浅显的试探居然要立功了。韩延柔似乎是判断错了技能的覆盖范围，此时居然继续向前冲去，这么一来无论如何也是会被轰天炮给击中的。得手如此容易，让这选手都有些准备不足了。他原有的想法是韩延柔退步躲开坠击后自己再进一步进行控制，结果对方直接就被这一击轰中，这选手不得不连忙准备新的攻势。轰天炮的气劲转眼已经覆盖在那回廊之上，周围平静的水面都因为气浪扫过掀起一层一层的涟漪。韩延柔被这一技能轰得在回廊上咕噜噜直打起滚来，滚的是那么的快速，快得出人意料。天怒紧跟着的两记攻击居然都被这快速的滚动给甩掉了。韩延柔弹身跳起，直接踩到了回廊边缘的护栏，跟着纵身一跳，直接从那处不太宽的水面上飞身而过，跟着对面的回廊落了下去。 转眼之间，韩嫣柔和天怒就已经站到了一条回廊上。气功师选手心下一惊，赫然发现韩嫣柔不是判断错了那个红天炮，而是有意没有去躲，反倒是借着那一击的气浪给自己加了一个小速，连忙的翻滚到了这处足够越过的水面，转眼就已经和天怒战成一线了。气功师选手选择不敢再让韩嫣柔靠上前来，连忙一个操作，就见天怒浑身气劲澎湃，终于汇聚于拳。这一拳挥出，气劲凝聚成一条白龙蜿蜒而出，气功师技能念龙波。这技能受操作者的控制支配，在击出后还可以自由地转变方向，除了攻击对手以外，也可以用到轰击自己或是队友。攻击自己或是队友时，念龙波不再具备伤害，而会成为一个增强战斗力的增益状态。不过此时气功师选手显然是没想着要把自己这个念龙波给自己吃了，而是直朝着韩嫣柔扑了去。韩嫣柔双臂端起了战矛，矛尖寒芒一闪，脚下起尘，直接就朝着天怒冲了过来，豪龙破军。韩嫣柔不闪也不避，居然就这么硬撞着念龙波就冲了过来，蛮不讲理啊。此时此刻，无极的气功师选手心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居然不闪念龙波的攻击，这也太胡来了。念龙波不只是伤害，打到对手的话还会有削弱攻击力和攻击速度的负面状态呀。是的，念龙波轰中韩嫣柔的这一瞬，这些异状态就已经起作用了，但是这一记豪龙破军还是顽强地冲了过来。天怒连忙向后急退，中过念龙波的韩嫣柔这一波豪龙破军的冲击速度和威力都有下降，天怒连续两跳居然真就跳出了豪龙破军的冲杀范围。谁想韩嫣柔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在此停住，端在手中的战矛突然就像暴涨了数个身位格，同样化身为龙，直朝着天怒扑了过去，伏龙翔天。豪龙破军之后居然直接就接了一个大招伏龙翔天，中间看不出有丝毫停顿，这是怎样的手速啊，这是怎样的时机掌握能力。只有在豪龙破军刚刚完成的那一瞬，恰好完成伏龙翔天的操作，才有可能达到如此无缝的接连。晚一分攻势就会迟一分，早一分那伏龙翔天根本就发不出来，除非先把豪龙破军强制取消了。不错，这一操作连叶修看的也是眼前一亮，他当然不是被这一操作的难度给吓到，对他而言，在这里他看到的是唐柔一个显著的进步。对于唐柔的手速，叶修是不会有什么怀疑的，而唐柔一直以来要突破的就是将他的绝对手速转变成操作手速，还有就是这种时机把握的准确度。韩嫣柔是刚换了的全套装备，属性和以前不一样，唐柔也不过是适应了一天，而现在中了聂龙波以后，负面状态的影响下属性再生变化，结果就在这样的连续转变下，唐柔依然把握好了这一技能衔接的节奏。如果不是凑巧的话，那说明唐柔对于战斗法师属性的敏感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火候，对着职业的掌握是彻底登上殿堂了。如此距离的伏龙翔天，哪怕是在聂龙波的负面状态下，天怒却也已经来不及闪避，被狠狠地吊中。就在所有人都已经自己脑补出了伏龙翔天最终魔法波动爆破的画面时，伏龙翔天的攻击却赫然停了，强制取消。此时能停下伏龙翔天攻击的人只有唐柔自己，被伏龙翔天雕中天怒就这样悬停在了半空，看到韩嫣柔的战矛收回，连他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怎么回事啊？ 陈果大惊失色，他以为是唐柔操作发生了失误，但是芙蓉翔天已经完美击中对手，是搞什么操作都不小心又把这大招给取消了。哪想他这着急上火，一看叶修却是继续微笑，脸上的神情是各种欣慰。芙蓉翔天强制取消，但是韩嫣柔的攻击却没有停，背负着念龙波这样的负面状态，韩嫣柔一步上前，一击天机将天怒调得更高，跟着龙天霸碎天机连突，各色魔法炫纹攻击滚滚而上。陈果顿时也明白过来了，芙蓉翔天收招是需要较长时间的，以韩嫣柔此时的状态，芙蓉翔天之后是接不到连招的，所以他索性放弃了打完芙蓉翔天，直接强制取消。这样虽然损失了一部分芙蓉翔天的伤害，却是利用了这一招的抓取效果，将天怒短暂控制了一下。而后这一系列的连击，显然是可以赚取比完整的芙蓉翔天更多的伤害，而且在这样占据主动的连续攻势中，也可以慢慢消化念龙波的负面状态。否则真就一个芙蓉翔天打完，爽是爽了，但没拿到什么主动，和天怒重新开始对决，却又身背聂龙波的负面状态，不利是显然的。瞬息之间做出如此判断，一点都不留恋芙蓉翔天的大招伤害，果断强制取消。陈国赫然发现唐柔已经越来越有职业选手风范，意识已经超脱在他的理解之外了。真好啊，看着唐柔，陈国的心中无不羡慕，他也希望自己在荣耀中拥有这样的威武，可惜知道凭自身的条件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他只能把自己的期待全都承载在这支队伍上。看到唐柔这样的成长，他也体会到了和叶修一样的欣慰。 一定要赢啊！ 陈果握了握拳头，他真的很想看到这些人、这些角色站在职业赛场上的一幕，不，应该说是赢得总冠军的一幕。